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九集，女人想起往事，笑着和云景微聊。 你小时候怕生，过年的时候人多，你当时一直哭呢，但是阿峰一抱着你，你就不哭了。 云景微早记不清小时候的事了，心想自己才不怕生，肯定是因为人多太吵闹，把他烦得起哭。齐峰安静不爱说话，他当然就乐意待在齐峰身边。这种事被大人说的好像两个人天生有什么缘分似的，把云建威听得直犯别扭。过了这个暑假，他就回家去了。云建威心想，他才不会和这个农村的哥哥有什么缘分。临快吃晚饭的时候，李贤的妈妈留一群小孩在家吃饭，云建威想回去吃彭阿姨做的饭，在一旁偷偷拽齐峰的衣角。齐峰懂了他的意思，礼貌和女人说家里已经留了自己和弟弟的饭菜。和一群人告别后，齐峰依旧骑着自行车载着云建威回家。下午云建威在池塘边玩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衣服，李贤捉鸭圈里的鸭子想给云建威看，结果鸭子拼命扑腾，鸭掌上的泥甩了云建威一脸。黄正阳拿毛巾给他擦了半天才擦干净，饶是如此，爱干净的云建威也不能忍受身上鸭子毛和泥巴的味道，强烈要求齐峰回家后给他放热水洗澡。反正他说什么齐峰都答应，都是嗯好点头，并且真的会乖乖去做。晚上云建威好好洗了个澡，换上自己的干净棉睡衣，彭林给他把头发吹干，顺便给他泡了杯热牛奶。云建威抱着热牛奶坐在小凳子上，脚上夹着凉拖鞋一晃一晃，看着齐峰在搓衣板上给他搓今天换下来的衣服。齐峰卷了袖子，裤脚也卷到了大腿上，踩着拖鞋坐在小凳子上洗衣服。他很瘦，手臂和小腿上却有肌肉，是常年出入山中和帮父母劳作的原因，劲儿也大，搓的水盆里满是泡沫。云建威小口嘬牛奶，抬头看天上漫天闪烁的星星，水盆里的泡沫飘出来，一星点儿落在云建威的脚趾。云建威晃晃脚，那泡沫就飘了出去。 哥哥，明年暑假你要不要来我家玩？ 齐峰愣一下，没有立马回答。云建威撅起嘴， 不愿意啊。 没有啊。 他继续埋头搓衣服。 哎，我很少去城里，不知道路怎么走。 我可以给你写路线啊。 云建威嫌他齐峰哥哥笨，有模有样的指导他。 而且彭阿姨和齐叔叔肯定知道怎么走，你让他们带你来啊。 他又想出一个完全不会出错的办法。 我爸爸也可以来接你。 嗯。 齐峰抬手擦一下额角的汗，有些局促的样子。 有机会就去。 这样的回答在云建威看来就是答应了。云建威很满意，谁会不喜欢去他家玩呢？他的家又大又漂亮，什么玩具都有。他还可以教齐峰玩游戏机玩电脑，可以带齐峰去他最喜欢的游乐园玩，带他吃好多农村没有的美食。他可会想办法玩了，好多小朋友想和他结伴，想去他家都被他回绝，一般人都没有这种珍贵的机会。齐峰洗好衣服倒掉水，拿着衣服进屋去晾。云建威抱着牛奶亦步亦趋跟在他后面，专心思考等到明年暑假他齐峰哥哥进城来找他的时候，他应该带齐峰去的游玩地点一二三，应该尝的美食一二三， 脑海里列出一条长长清单，直到彭林过来牵他进屋睡觉，给他开空调盖被子，轻声细语把人哄睡着。梦里还在咂摸他的清单，抓着被子说梦话。来到乡下住的第一周，云建威被他爸放了鸽子，说好的第一个周末就来看他，结果电话里说有事儿来不了，还不敢当他面说，拐着弯让彭玲转告的。云建威气死了，拿着齐高荣的手机回拨电话给他爸发脾气，质问他爸为什么不守承诺。云洪洲在电话那头道歉也不是，哄又哄不好，低声下气由着儿子发火，保证说下周一定来看他，被云建威怒挂电话。小朋友躲在房里生闷气，外头夫妻俩面面相觑，彭玲试试敲门。 微微别生气了，你爸爸呀肯定是真的有事过不来，爸爸也很想见你的。 房里安静，彭玲又哄， 微微想不想吃橙子，一包给你吃。 彭玲正要去厨房拿橙子，房门却开了，云建威红着眼眶站在门口。 彭阿姨，齐叔叔，我没有生你们的气，我只是生气爸爸说话不算话。 彭玲蹲下来抱抱他，正巧齐峰从外面回来，他被大舅家叫去帮忙除草和清泥，忙活一上午，一身汗的进屋，就看见云建威委屈巴巴红着眼睛，爸妈正在安慰他。齐峰一愣， 他怎么了？ 微微他爸呀这周末来不了了，微微不高兴呢，正好你陪弟弟我做饭去。 云建威看一眼齐峰，皱眉撅嘴， 哥哥一身的汗。 齐峰老老实实去厕所倒桶冷水，把身上的汗和脚上的泥冲掉，换了身干净背心和短裤。齐高荣拎着从后院地里摘的新鲜大白菜经过，朝齐峰眼神示意他去云建威的房间那边。齐峰无法，硬着头皮过去。他是真不会哄人，尤其面对云建威更是手足无措，只要这个弟弟对他瞪圆眼睛或者气呼呼地拧起眉，他就莫名紧张犯怵，生怕人下一刻就要哭。这种紧张感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过年的时候，云叔叔带小云建威来他家玩，云建威哭得叫所有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最后别无他法的大人把小哭包塞进齐峰怀里。从没抱过小孩的齐峰僵硬的宛如抱着一颗小炸弹，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云建威大眼瞪小眼，比临到考试前发现自己复习错了考试范围还要害怕。卧室的门没关，齐峰到门前看了眼，见床上鼓起个小包，云建威把自己埋在里面生闷气，齐峰在门口踌躇半天后转身离开，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云建威正躲在被子里埋着脑袋掉眼泪，忽然感觉到有人轻轻坐在床边，拍了拍自己的被子。他抹抹眼泪，把被子往下拉开一角，露出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。齐峰捧着一个玻璃瓶递给他，瓶子里是一小束白色的雏菊，被制作成了干花，花瓣与细小花蕊分明，一小簇安静斜靠在玻璃瓶里，在阳光下颇静谧好看。云建威接过瓶子，从被子里钻出来坐好。